每一个极权都系咁噶，好似罗马尼亚咁样受西斯古咁样啫嘛。当年成个嗰、那个成个广场冇人敢出声，当有一个人嘘，跟住成班人跟住嘘，原来就系一声嘘就令到倒台噶咯。佢个政权系脆弱到咁样， 即系好似印即系英属印度咁样样，即系你阿甘地嗰啲，佢咩军队都冇噶，佢就系组织啲人民就任你打，打到你都 唔交税， 喂打到你都怕为止咯，喂打到你烦啦，即系你唔会一个有人性嘅人，每一个唔会喺度狂打啲手无寸铁嘅人噶嘛，理论上啊， 系， 即系佢自己都接受唔到嘅。 系打到你自己的怯啊！ 系啊，即系好似嗰阵时寒战嘅时候，啲美军啊，你诶嗰啲我睇嗰啲书讲咧，就系佢哋嗰啲美军都好惊啊！佢哋开机关枪扫射啲中国军人，佢就系人海咁样冲埋嚟，佢系射到手软，到最后咧系唔敢再射啦，因为前面一大堆尸体喺度，佢自己都惊啊！ 系杀到怕， 唉，不过冇啦，呢个世界都系好立乱，真系冇办法。好啦，我哋守住自己嘅价值咯，唯有就系你做好自己。 就系嗰句，系啊，即系好似好多人喺我哋 page 咁样成日讲，即系发嚟发去都系嗰啲咁样，即系少少大陆人衰咗，佢哋真系学阿老师话斋咩，金毛唔系咩，屎忽毛都松埋，但系你日日都咁样讲都冇意思噶。其实最紧要就系守住自己价值咯，即系都是那句，只可以斗长命，同共产党只可以斗长命。你而家打唔过佢，你只可以保存自己实力咯。 冇啊，冇办法，因为你大陆个国家太大啦嘛。咁佢如果你要睇嗰啲衰嘢，其实日日都会有噶。咁如果你日日都要睇嗰啲衰嘢，你先开心嘅话咧，咁其实你自己嘅生活都好惨噶。因为你睇佢衰咧，其实改善唔到你自己的生活啊嘛。 啱，最紧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呢个首要任务。 你同佢斗长命就要改善自己生活噶啦。如果你自己生活都改善唔到，咁你点同人斗？点同佢斗落去？好简单嘅道理啫，守住自己价值咯，就唔使好似嗰啲头先讲嗰啲宗教界人士咁样卑躬屈膝咯。呢个亦都唔需要嘅。 咁今日时间系咪差唔多啦？ 而家录咗个几一个钟多少少，咁啊有三节到咯吓。你可以再讲。本来阿家灿想讲华商啊，即系因为我都冇讲，结果都冇讲到雍正精啦。咁但系华商嗰度可以讲下，仲可以讲少少。因为而家喺加拿大有人投资咗奶粉厂，咁啊有引发到一系列嘅讨论啦。就即系究竟点解会唔会烂尾啊？咁样，因为澳洲有一单又系嘅，咁佢就勾咗一个市政府嘅地喺怀安，咁啊勾咗笪地，咁佢就话会起一个中国式乐园，咁啊结果就烂尾咯，就冇起到咁样。 边度啊？ 怀安。 咁讲下。 喺 New South Wales。 哦，唔识。 唔识，咁啊讲下家产嗰个先啦，因为佢即系你。即系好多人睇咧，就连嗰啲奶粉厂都烂尾啊！ 系咪烂尾我唔知啊，不过嗰间佢嗰档嘢即系叫长学啊，佢系喺依度嗰个连锁超市已经有得卖噶啦，佢间嘢。咁我喺我哋芒向报嘅 page 嗰度都贴咗啦，就话佢想投资喺东部啊，多伦多安省东部。多伦多以东咧，个 Kingston 个摊买个牧场就整奶粉。咁我估佢话佢好急切需要北美市场，其实我估又未必系，佢可能系佢又好抵死喎。辉山乳业啊，阿 Tony 你讲过辉山乳业喺东北省噶嘛？佢话佢 辉山喺辽，好似系辽宁嘅辉山。 哦， 成个辽宁， 咁佢 成个辽宁省政府帮佢造假噶嘛？ 系啊，佢话佢嗰档嘢咧吓，都系喺东北嗰度有个牧场。咁安省嗰个政府就搵咗人去佢个牧场睇过，又好似你话辉山乳业嗰度嗰阵咁啦，就讲到哇系好靓，又呢又路咁样。咁然之后咧，佢就过嚟呢度投资，就开一档嘢，啊就话喺度开牧场，用呢度啲奶做制奶品。我估佢唔系话嚟呢度买嘅，佢目的系出口转内销，即系喺呢度整个奶粉厂。然之后就买翻大陆，多过买喺度买奶粉，我估计系咁。 哦，咁呢个佢哋咁啊，北喺喺纽西兰都已经做紧喎，就系佢喺度开一间奶粉厂，跟住佢嗰出啲牌子咧，就本地嘅超级市场有得卖嘅。咁咧就喺个，但系咧就将嗰个牌子咧嘅广告咧就打晒喺机场嗰度。咁所有所有去到纽西兰嘅人咧都会见到佢呢只奶粉嘅品牌，但系咧本地嘅超市咧就唔会有得卖。系咪会系咁啊？类似啊，即系佢只打一个 brand。 依度嘅超市吓，依度嘅超市都有得卖佢嘅。不过即系我未，我梗系冇饮啦，我唔清楚佢点样啦。不过佢华商近呢几年咧，有几单嘢话喺度开咧，都系烂尾，主要都系地产项目。大约2014年嗰阵咧，佢话有间叫二乌城啊。喺一个摊仔叫 Stouffville 嘅摊仔开嘅，那个市长直情撑佢噶啦，话嗱你嚟呢度开，俾优惠你啊咁。但系我去个睇啦，经过条街，话佢义乌城个 sales center 啦，系一间烂屋咯，即系冇烂屋嘅一间我谂有三四十年历史嘅平房，而家嗰间嘢都俾人拆埋噶啦，咁成档嘢就冇咗影啊！基本上我觉得是先几年佢要想将佢即係走钱出去嘅 project, 咁囉。 而家 咁义乌城冇咗，但係最大镬嗰单呢就係大约九年前有班温州佬话喺度开一档嘢叫王府井啊商场。 嗯。 咁我有个朋友就话喺嗰度投资咗嘅。咁点知而家就即係又唔係烂尾喎，拖咗九年啦。吓、啊，同佢同期有另一个商场开咗嘅，叫 apartment 连商场啊，即系上下边系 apartment， 下边系商场，上面 apartment 嗰档嘢入晒火啦。到而家嗰档王府井都未，差唔多未起好。咁我打听过咧，嗰档王府井原来已经转咗五手标打啦，原底个蚊蚊走佬唔知去边度。 佢哋咧，即系大陆人嗰种做生意方式咧，其实佢哋自己都冇钱嘅。佢哋主要咧就签咗嗰个地方嘅合约翻嚟，跟住咧就系圈钱，就去集资嘅。 吓， 全部都系用人哋嘅钱嘅，所以咧圈唔成功，一圈都成功咧，咁佢哋走咗啦，买咗俾第二手啦。咁到第二手再转手落去咧，佢成本贵咗，因为赚咗嗰阵啊嘛。跟住佢哋再去圈，所以咧去拖到九年咧，估计就系不断转咗人，即系转人打桩。打到最后，其实起到都算好叻噶啦，好多系走佬啊，中间去到中间，喂，搞唔掂咪走佬咯，所以好彩噶啦，起到成。 即系我就认为， 但系转咗五手啦，系讲， 我就认为即系呢个同中国人做生意嘅文化好有关系。中国人好推崇一样嘢咧，就系空手道，即系一毫子都唔攞出嚟，就凭住嘅口才或者。咩啦？唔知凭咩啦？总之就系你一边倾 够脆啊， 系，总之系够脆啦，即系一边倾得掂，咁啊攞嗰个 agreement 去另外一边再倾，即系好似之前有一个古仔咧，成日都话，你点样可以娶到啊 Bill Gates 个女啊？咁样佢最初咧就话，你话俾佢听，问 Bill Gates 点样嫁个女俾我 ？Bill Gates 话梗唔得啦。咁但系如果佢嫁俾美国总统个。亲戚喎、那个得唔得啊咁样咁我就得咯。跟住佢基本上有两边串埋。即係我唔记得个 exactly 嗰个故事系点。不过佢就係乜都冇嘅咁我两边串埋。咁佢就认为嗰啲系商业咯。咁佢唔会做实业㗎大陆佬。即係而家好多都唔会做实业㗎啦。即係真系做实业嗰啲好惨㗎。佢认为做呢啲咁样雕先至系 生意 富系啊，先系生意同埋致富嘅渠道咯。你平时做实业嗰啲，你死啦咁样咯。 其实咧呢样嘢咧，其实中国人已经系唔系话最叻嗰个嚟噶啦。而家做紧呢啲嘢咧，有个好好听嘅名，可以叫高盛，可以叫做美林，可以叫摩根士丹利，佢哋都系做紧所有类似咁嘅嘢嘅。因为咧，全部都唔系自己嘅嘢嚟噶嘛，攞人哋嘅合约攞翻嚟签翻嚟，跟住咧就攞个合约去卖噶啦，去借钱，主要就系咁做咯。咁、中国人就系、是，即系佢嗰个可能系，点讲咧？叫做山寨版摩根士丹利啦。 即系如果你卖到尾咧，就唔卖到尾咧就冇事喎。 即系呢啲嘢，如果卖到尾咧，你就系商业奇才，即系好似于品海咁样，你乜都冇噶。咁佢但系卖到尾， 于品海都系空手入，都系空手道嘅啫。 系啊，但系佢就犀利在佢卖到尾啊嘛，到最后咁卖到尾咪冇事咯。即系你卖到尾就唔会当系一个老千咯。 系系， 即系如果你卖唔到尾就 分别就系、是。老千同埋商人嘅分别都系一个卖到尾，一个卖唔到尾啫嘛。 咁我唔知啦。 咁系，咁我讲翻有单最劲嘅系大约十年前 ，BC 省就有个摊仔吓，即系温哥华嗰个省，嗰、那个摊仔就话有间纸厂就嚟执笠，咁啊有个唐人啦吓、啊，企业就话要入去帮佢入股啊，连呢度电视台都讲埋嘅，讲到好劲。咁啊过咗一年半载咧。发觉之大镬，原来又系呃人嘅。嗰条友用咗个张合约问银行借钱，因为市政府担保，佢掠咗一亿，咁啊之后走咗佬，连同佢搞嗰个经理知道你系呃人噶啦，但系见到你呃一亿都吓到走咗佬，唔掂呢单嘢。而家个呃咗一亿嗰条友唔知去咗边，嗰、那个摊由于做担保，无啦啦多咗一亿债，个市长妈妈声。就话诶，因为你班中国佬搞到我而家咁， 咁你有要有防备至得嘅呢啲。而家即系而家佢咁样搞嚟搞下搞下咧，就好多人就唔会中招噶啦，因为见过啦嘛。 系，但系估唔到你咁狼啊嘛。 佢哋喺中国都系咁搞啦，即系只不过将中国搞开嗰啲嘢转过外国啫，同一套嘢嚟嘅。其实佢哋 系 佢哋里边点样走钱出嚟都系咁样啊。呃个即系唔知系咪呃啦，总之就系叫个市政府做担保，跟住喺农行或者咩行勾嚿钱出嚟，跟住勾咗嚿钱出嚟就走人，永远都见唔到嗰个人噶。唔知系呢啲唔知算唔算系生意啊？我真系好条线又好模糊啦。呢一度就即系因为我认为做生意你都有少少实在嘅嘢嘅，咁但系而家大陆人又发展到就系、是。完全都冇实在嘢都可以掠到水咯。 最紧要有张合约。 唔系大陆咧，大陆嘅 GDP， 我觉得有好大比例都系由呢啲嘢产生出嚟嘅。 即系同一个 project 卖六七次， 同一个 project 卖六七次，跟住接到 project 嗰个咧就去洗钱、去消费、去饮饮食食，嗰度又洗咗好多钱，咁啊供款吃喝最多噶嘛，系嘛？跟住应酬，你一层一层一层落去咧，系衍生好大嘅经济出嚟、 啊。所以你讲又啱 ，Tony。我亦因为好多人咧喺大陆做生意，野马野马嘅啫，即系佢实际上唔系靠做生意搵到食嘅，佢 系 要靠做生意嗰行为去赚钱嘅。 其实系好多嗱，我认识一个人咧，当时大飞都有讲过，有啲香港人譬如上咗去咧，就专帮香港同埋大陆咧就搭桥梁。咁其实佢哋主要就系帮你搵啲生意翻嚟倾，得个倾字嘅啫。但系咧，从倾嘅过程中咧，住酒店啦、消费啦、落嚟食嘢咧，跟住去揼骨冲凉啦，使好多钱嘅。一个人落嚟使20-30万，哦，到倾唔成，翻去。咁你觉得系倾生意嘛？你舍得使呢啲钱嘅？ 即系好多时 呢啲使咗好多， 所以就系呢啲就系谷起，即系买个希望咁咯。即系好多，即系讲得唔好听，就好似买张六合彩咁。不过张六合彩咧就几十万， 系啊，唔系真系噶。佢哋其实咧，国内呢种经济系好蓬勃嘅，即系咧好多人咧喺度嗰啲咩交易会啊嗰啲咧，我哋其实我哋都啲网友都系咁啦，专门做啲嘢呢度倾下，嗰度倾下，其实单单倾唔成噶。咁佢搏啫嘛，搏到一单咪得啦。但系从过程中，咁当然啦，有啲老细觉得啊，你带啲生意俾我，咁饮饮食食佢梗要包噶嘛。中国人就有一种咁嘅心理嘛。喂，落嚟一镬使几廿万好闲嘅啫，咁你住几晚酒店系嘛，去食下饭又揼瓜又要成，跟住买啲送礼系嘛。中国人嗰种送礼文化咪变咗早几年，点解香港啲铺租差得咁贵啊？就因为中国人要送礼啫嘛，系嘛啲人。嗰啲人落到嚟香港，阿公俾钱喎，咪买咩啦？买虫草咯，系嘛？成个尖沙咀行匀扫晒嗰度啲药房啲虫草都话仲唔够嘅，咁你谂下佢生意几好做啊？几十万一斤嗰啲虫草，佢可以买晒。 而家冇咗，而家冇咗呢支歌仔唱啦，系嘛？ 冇晒啦，而家咪所以嗰啲零售咪好差咯，游客少咗，舍得俾钱嘅人少咗。 公款消费嘅更加冇咗，咪变咗嗰啲出边啲铺头咪唔得咯。 所以而家即系而家要睇下，而家即系个楼市就唔会有影响啊，但系个铺租就会即系香港就会向下调噶咯。 铺租系噶，除咗饮食都话，除咗饮食冇淘宝之外，其他全部都系用淘宝取代噶嘛。嗱，你奢侈品，人哋咪直接喺网度订啦。即系当然你话最嗰啲豪客就唔会咁做嘅，但系唔多嘛。咁其他嘢咧，我觉得嚟紧波鞋街会死啦。嚟紧我觉得系一定系死嘅，而家系顶住嘅啫，迟啲唔知几时杀到埋你，因为咧你嗰啲嘢全部都可以用喺网上订噶嘛。 但佢有个好处嘅，即系因为波鞋咧，我有一个好奇怪嘅市场嚟，因为我唔识嘅，最初我有个朋友同我讲，咁佢专系着嗰啲限量版。咁嗰啲限量 系啊，佢系垄断咗嘅，有几个嗰啲几个大即系大庄咧垄断咗嘅。而家波鞋街得几间铺头嘅啫，就系系嗰四五间垄断晒嘅。 系啊，咁佢哋咧，如果系卖限量版咧，都系有一个市场喎。因为有一啲人咧，就系佢净系买限量版嚟储买嚟炒喎。原来我最初都唔知道有呢样嘢。 系啊系啊，有啊有啊，即系佢哋咧，因为你佢哋垄断咗成个嗰啲即系。批发啦嗰啲市场咧，佢哋同 Nike、Adidas 咧，其实讲掂晒数噶啦，所以嗰啲铺头咧就唔会喺旺角开啲好大嘅专门店嘅，就俾紧啲允记啊、多伦多啊、咩嗰啲新青年啊嗰啲几个老细嘅啫。 嗯， 咁佢哋垄断晒嘅，变咗佢哋系赚啊赚嗰啲咯。咁其他都有赚嘅，但系嚟紧如果你有网购一搞落去咧，我觉得迟啲嘅模式会转。 可能要睇一睇，因为网购咧，好多人就唔信，因为我哋即系我朋友同我讲，佢而家想即系卖嗰啲波鞋，咁佢系想网店嘅形式做，但系网店咧个形式咧就有个限制，就系你唔知道嗰对鞋真定假，即系就算限量版都可能系假货，佢啲嘢买家都会惊嘅，咁我谂极都谂唔到方法，点样可以即系有个第三方可以核证对鞋系坚嘅。他而家系冇呢样嘢啊！你譬如攞对鞋去 Nike 专门店你问佢系咪真嘅，佢唔会答你嘅。 系啊，系啊， 即系佢就系即系呢一个就卡死咗呢个限量版波鞋嘅网购。 系， 所以唔知啊，呢个都要睇一睇，真系好奇怪，因为 咁啊收藏，即系有关收藏嘅嘢咧，就好难网购嘅。你寄俾我，譬如你话啊，我寄张邮票俾我，点知你系真定假咧？系嘛？或者寄个钱币，点知你嗰个钱币真定假咧？咁你话寄个真嘅嚟十万蚊嘅，我收到话嗰个系假嘅，系嘛？所以咧，即系对于收藏品咧，就网购一定搞唔到嘅，一定系要亲身交货、亲身验货先至能够判断到咯。 咁佢可能波鞋街就可能要走呢一个专系走限量版嗰啲收藏品嘅路线咯。咁佢唔使死。 系啊，因为佢哋如果普通嗰啲鞋，一定系人靠去网购啫嘛。即系做有时装嗰啲跌得好紧要嗰啲生意，香港几间嗰啲时装铺咧，连锁嗰啲咧，佢哋啲生意跌咗三四成嘅系，好大镬噶。本来赚钱都要蚀。系啊，因为你啲款诶田北辰嗰啲，喂嗰啲款好核突嘅，佢抄又抄得唔得？喂，人哋去 Sara 买 ，Sara 系。300元嘅衫咧，系抄啲3000元嘅嗰啲质素。 嗯。 铁北辰嗰啲就唔系嘅，佢卖300元嗰啲衫咧，就系300元嘅质素嘅啫。咁人哋唔会同你买嘅，人哋去沙华觉得个款咧，为个款隔篱行过少少海港城，人哋嗰啲款差唔多样，人哋要卖几千元一件，哦，你嘢三嚿水五嚿水，咁啊梗系同你买啦。但系你去知而先睇下，屌嗰啲款，哇卖咗千几二千元件，睇落去好似值八嚿嘅啫喎。你唔会觉得值噶嘛？ 系咯， 所以冇得做嘅。之前我谂好快执笠嘅啫，所以阿田少咧就醒目啦，留翻当之前俾你细佬，自己要当万泰，咪要当万泰地产系嘛？ 系啦，不过大少系叻过二少好多啊，即系呢个冇得讲。二少佢好多时俾人利用咗都唔知啊， 系都好明显系嘅， 系都系咁噶啦。啲咩啊？最优秀嘅遗传基因就去咗个大仔度啊嘛。就冇 讲，好似日本嗰啲，好似日本嗰啲咩靖章蜜瓜咁系嘛？应该咧就 截晒所有枝，就剩翻嗰个一棵树咧，就养分供应晒个蜜瓜，咁、那个蜜瓜最甜啊嘛。咁你有两个蜜瓜啦，咁一个甜，一个冇咁甜咯，系嘛？ 系啊，点解系咁？ 大笑就系甜啲个蜜瓜，二笑就系冇咁甜个蜜瓜。 二笑系好好一个好经典嘅人嚟噶啦，即系佢，我觉得佢个人啊，即系又好烂口嘅。我即系听啲 uncle 讲，佢烂口完全唔拉掂啊，即系佢个名声都系差噶。 系。系啊，明星一出边听翻嚟都好好，啲人觉得个个都攞佢同佢大佬比啊嘛，一个人活喺佢大佬阴影底下六十几年， 唉、哎，真系惨，我都同情佢。结果唉、哎，结果差唔多啦，而家都个半钟啦。头先系咯，冇乜，仲有冇一嘢要讲啊？冇咩嘢讲啊？我哋差唔多时间。 好啦，咁啊，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 下个星期再见。 好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 好，拜拜， 拜拜， 拜拜。